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美股初段下跌，道指跌超过200点，道琼斯指数现在报35,636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4,638点，跌29点，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192点，跌了282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626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现在报23,102点，啱啱转咗23,094点，跌48点。成交张数13,655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8蚊，跌14.6；阿里巴巴117蚊，跌3.7；美团225.8，跌12.6；药明生物89.15，升1.1；金科服务30.5，系升咗3.25。盈富基金23.34，先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24；京东集团280.2，跌10.2；李宁84蚊，跌5.05；建设银行5.31，升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3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4，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港金系报16,8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6.47美元，卖出价1,807.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统计处招聘二级统计主任，海事处招聘高级技工是木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文化工作副经理。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发展局招聘文物主任，卫生署招聘中药主任，教育局招聘行政经理、教育心理学家、文员、研究主任、教学助理，包括数学、训导。投资推广署招聘高级经理，是初创企业市场推广及公共关系。劳工及福利局招聘高级计划主任，负责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地政总署招聘合约土地测量师。土地注册处招聘合约高级律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的泳季。规划处招聘空气流通评估专家。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秘书处招聘高级研究主任。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 功能界别有已登记个人选民21万多，团体选民8,500多个， 28个界别将会产生30个议席。 立法会功能界别论坛，陆宇光主持， 请即登入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老徐话之前一晚，老司长同佢通过电话，想佢劝宋运辉放弃同日本企业合作。咁究竟宋运辉会点抉择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的一票

第一張相我睇就係佢最近上咗一次靜觀課程，係 咩？佢冇話俾你聽添喎。 係，佢話過俾我聽，然後跟住仲攞埋佢個導師嗰啲相關資料，咁我喺度唔會講人哋啲嘢。係 係。 咁但係咧，那個導師就即係佢俾我睇，我都想完你啊仔。咁我睇完佢導師啲嘢，我就即係當然，我今晚就決定要再上嚟講多啲啦。 嗯。 因為好老實講咧，事實上我同意咧，坊間咧有唔少呢啲即係人物啊，好多人出嚟去話自己係大靜觀啊各樣嘅嘢。咁我自己學校裏邊咧都話俾人聽，我會做呢一類嘅工作啦。咁但係好老實講咧，我又唔想話即係喺個行業裏邊講話人哋咩良莠不齊嗰啲，我唔敢用呢啲字眼咁挑人性。咁但實際上面咧。真係林林種種好多人出嚟講咧，但係當我哋真係去學嘅時候咧，我哋都知道嗰件事唔係大家講到咁簡單嘅，裏邊真係都幾有學問嘅嗱，呢個第一點。另外就係坊間咧好多人咧對於呢一門嘅，你當係學問也好，或者當呢一門嘅即係藝術啦，我當咩都好啦，其實有好多誤解嘅。我舉一個最常見嘅誤解咧，就係我最近都聽過一個行家話：聽到啲佛教學校搞靜觀啊，覺得好正常啫。但係點解基督教學校都會搞啊？有冇搞錯啊？咁跟住然後咧，樓下就一大堆人就喺度答啦，即係講啦：喂，唔係喎，靜觀而家啲基督教學校唔知做乜啦。咁唯一咧，我見到啲人答得幾好嘅，就是、因為靜觀本身應該係非宗教嘅概念嘛。咁呢度咧，我諗好多我形容叫英文叫 breaking the myth 啊，即係有好多對於靜觀嘅好多嘅即係謬。唔也好，或者一啲想像啦嚇，唔係好清晰嘅嘢咧，我覺得今晚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同埋頭先阿周 Sir 講嗰樣嘢咧，即係究竟佢有冇宗教性定係點咧？喂，呢個都真係其中一個爭議嘅。同埋大家可能會好多時而家暫時坊間咧就會睇靜觀係一種活動，多過係一種態度或者係其他嘢咁樣。咁我哋一於今日就好認真咁樣講下呢個題目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咗咧一位靜觀嘅導師，而且佢係教育心理學家，佢就係陳鑑鐘。咁我哋叫你 Stanley 啦。Hello， 哇，各位你哋好。 Hello， Stanley 你好。喂，咁我哋嗱揾下 Stanley 上嚟咧講下靜觀咧，即係一來就係阿 Stanley 就。是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啦，咁基本上佢自己亦都有去练习静观呢件事啦，咁再加上佢都会教静观啦。咁所以我哋咁讲，如果从商业嚟讲，对于喺呢个市场上面呢，佢係一个 practice 嚟嘅 ,practitioner, 即係喺好积极嘅一个参与者咁样。喂，我先咁样问啦，我諗开宗明义啦，不如就问下Stanley, 咩为之静观呢？其实。 我諗咧，如果係好用最普通人嘅理解，即係最簡單去講咧，靜觀係一啲嘅練習，去幫我哋去專注，幫我哋去提升我哋嘅覺察。其實咧，佢係一個心嘅訓練嚟嘅，即係訓練我哋嘅心咧，去專注啦，去留意當下此刻。咁呢個就係最正統嘅講法啦。咁我估大家如果係諗到靜觀，或者你接觸過人學過靜觀咧，咁你可能會想像到佢可能會坐喺度啦，唔出聲啦，喺度眯埋眼啦，喺度觀察緊佢嘅呼吸啦，觀察身體啦。呢個係可能最常你會見到嘅一個嘅狀態。咁但係亦都咧喺靜觀有一啲我哋叫做一啲 informal 嘅 practice 咧，唔係正規嘅練習，唔使坐喺度嘅。咁譬如我哋好似頭先你哋所講，好專心去食嘢啊，好慢慢嘅去欣賞一樣嘢啊。咁呢個都係屬於一啲靜觀嘅一啲非正規嘅練習。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學習呢樣。 首先一样嘢，我想如果要了解佢，其实证明咧，即系我意思唔系话证据嗰个证明，即系话佢个名啊。因为其实坊间上边咧都有好多，即系有人系正念啊， yeah. 有人系静观啊咁样。喂，其实喂，你哋周 Sir 啊，你又或者 Stanley 都可以讲下，其实你哋experience 嘅其实系讲紧。是用靜觀啦，定係正念啦，定係其他嘅咧？點解又出咗咁多名？ 嗱，我先講少少啦，因為我早年咧，我開頭學嘅時候咧，都用過下正念啊，實際上面。咁但係當然啦，後來我再上一間可能都會講到啲香港嘅大師級嘅名啦嚇。咁或者好多即係專家啦。咁慢慢咧，我自己而家都會用。 比較多用靜觀呢個說法，因為咧其實有好，其實咧我必須要再提出就係咧喺唔同嘅宗教，我講緊主流宗教咧，其實唔多唔少都有啲類似嘅一啲你當係修行有嗱，一講修行呢字又有某個宗教嘅特色啦、啊，或者係正念，正念就好明顯有少少佛教嘅意味啦。因為其實當我哋係用呢啲字眼嘅時候，點解要特別小心，而到最後用一個非宗教嘅靜觀呢個字去解，去到最後做一個歸結咧，就因為其實當我用正念嘅時候，可能啲基督徒就會喂你其實咪係咪教緊一啲佛教嘅嘢啊咁就變咗呢一開頭咧又要解釋一大輪啦。最簡單嘅講法啦，你就要話俾人聽，其實我哋冇宗教嘅咁哇，你又要講一大輪，但你個字明明係咁講嘅喎，咁於是乎大家就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你話爭拗也好，或者大家啲誤會也好，咁於是乎咧到最後我見到即係叫做一啲比較正規啦，或者業界上面咧就會用到咧靜觀呢個字嗱，這個係我諗。我呢幾年我自己嘅一啲觀察，或者係大家都認同係用呢種方向咯。Sandy 係咪咁啊？ 周 Sir 都睇得好清喎，因為咧，我估當初不如咁講，即係近呢幾年咧，兩岸三地都會講靜觀呢樣嘢啦。為著呢個名嘅翻譯咧，其實都有好多嘅討論嘅。台灣同埋內地比較中意用正念嘅，但是香港呢好得意，我哋就比较多用静观嘅。原因係呢将静观带嚟香港嘅各位，咁头先都讲过啲大师嘅人名啦，就係一位马淑华博士嘅师傅，咁佢係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嚟嘅。佢当时呢将静观带嚟香港，佢亦做静观呢有一个原因喺背后嘅。因为静观呢样嘢呢係去宗教化嘅一啲嘅练习。於是咧喺精神醫學啦，喺心理學啦，喺社工界啦、教育界咧，其實我哋都會用呢樣嘢，因為佢係有科學實證嘅。咁正正佢嘅緣起啊，佢一開始咧就係去宗教化，所以就翻譯嘅時候專登去揀一個名，又形容到靜觀呢樣嘢，但係又可以唔再用一個宗教嘅名去叫佢咧，咁就會更加貼近。呢樣嘢喺個精神醫學界啊，喺心理學界去應用嗰樣嘢，咁所以咧，我自己都係會比較多用靜觀呢樣嘢。咁但係當佢去到台灣本身係一個佛教嘅地區，咁佢就變咗，好順理成章咯。我用一個比較佛偈一啲嘅字眼去形容，咁歸根溯源係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咁樣選擇咯。咁但香港就比較多人講靜觀嘅。 既然我哋講開都已經同宗教有關，或者不如講下。先至都可以，我哋讲下，究竟靜觀嘅来源系点样嚟嘅咧？ 咁真系同佛教有关嘅。咁原因系1979年嘅时间咧，咁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啦，有一位嘅研究人员啦。咁佢嗰阵咧好得意，佢就睇医院入边咧，就同啲所有部门讲：，喂，你哋有冇啲咧好搞唔掂嘅病人？即系成日翻嚟话要 check 呢样 check 嗰样，话呢样唔妥，嗰样唔妥，但系你哋又帮尽佢。都冇辦法 㗎，冇乜效果， 冇乜效果。你揾佢嚟啊，我俾啲嘢佢。呢個人本身佢係學佛嘅，咁於是佢就將佢喺佛教學到嘅一啲嘅收集嘅方式咧，就去教呢班人。咁呢個就係第一次出現嘅一個嘅靜觀課程。咁啊，發現咦，慢慢儲下啲成效咧，發現咦，好幫到佢哋，科學上亦都證實到係有效，然後就繼續咧將嗰啲嘅宗教元素去淡化啦，去拎走啦，然後剩翻嘅就係嗰啲嘅練習去幫佢。咁所以咧個源頭真係從呢個學過佛教嘅修行，然後將佢哋去宗教化帶落去，去做咗一個課程嘅呢個人。 是因为的而且确佢嘅来源是佛教里面出嚟嘅。咁所以其实呢静观呢喺香港呢都几多佛教徒佢哋去可能 practice 啊甚至乎会教导啊咁嗰啲。咁当然呢大家嗰个目的啊或者个方向会有啲唔同啦。我諗好似头先 Stanley 咁讲應該我哋而家喺坊間成日都會見到個靜觀，其實係用咗嗰個方法學啦，可以咁樣講嚟到去做一樣嘢，就好似頭先阿 Sandy 所講嘅，就係你最簡單嘅可能係關於你壓力嘅，你點樣去消除啦，甚至乎可能係喺度有啲嘅治療嘅作用啦，因為喺臨床實證裏面基本上係證明到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樣啦。不過咁嘅，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我哋就先討論下呢一個啊。但系其实都难去暂时啊，我觉得喺香港都算几好噶啦， 即係話咧，因為喺香港嘅時候咧，你知啦，我覺得香港幾好去發展，冇乜個宗教意味咧，係因為香港人真係實在實際嘅，即係其實佢係唔會理你個究竟個緣起係邊度嚟嘅，即係大家覺得係呢一樣嘢係啱，係做得好。我覺得如果以坊間嘅人去參加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唔係太過了解或者知嘅。例如啊，即係我其實自己喺坊間裏邊咧都參加過幾個。都是讲一些基本你怎样去认识mindfulness 或者是静观这一样东西的。那当然其实他们是不会完全不会提到过这一样东西的起源是怎样啊，好像头甚至乎头先 Stanley 讲那个实际真人真事的故仔啊，那其实他们都没有特别讲。那可能一开头的时候就不如试试大家做啦，跟住就食提子啦，即我想大家可能经过的都即试验过都好记得的啦，即是 mindful eating 啦其中一个小小的 part 啦、,ok。類似咁嘅，即係咁跟住，所以咧，其實啲人如果覺得啊有效果，其實冇乜所謂啦，咁我咪照做。我覺得嗰個情況咧係有少少似瑜伽咁樣，係啦，即係我相信而家咧，其實個宗教意味，即係或者嗰種色彩咧，都淡化咗好多，或者甚至乎冇乜嘅，對於大部分大眾嚟講。所以我覺得喺香港嘅情況係相對上比較好咯，同埋好似頭先阿 Stanley 咁講，我台灣朋友咧，基本上佢哋好緊扣嘅， 我估咧喺香港有好特別，就係一開始係由臨床心理學家帶嚟香港，亦都喺醫管局入邊有開呢啲嘅課程，咁更加會令到一般嘅大眾接觸，可能都係同一啲嘅我哋叫做專業人士啦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有關啦，咁就更加會覺得，可能唔關宗教事，亦都確實咧喺我哋去教靜觀嘅時候咧，會特別強調呢、這個冇宗教嘅元素，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咧佛教裡面學打坐咧。又多數坐喺地下啦，坐喺坐墊啦，翹埋隻腳啦，隻手可能有特別嘅擺法啦。咁但係咧，當我哋研究發現，最重要係觀察嗰一 part。咁呢啲嘅姿勢咧，我哋都係比較鬆嘅，即係都你可以咁樣坐，你都可以就咁坐喺張凳度。咁呢樣嘢就會變咗一般嘅大眾可能容易啲接受。 係嘅，同埋其實唔係想特別去叫做剝離。佢嘅關係其實只不過係令到呢一樣嘢可能更加多人使用，就係普及化咧。其實呢一樣嘢可能等大家唔好諗咁多，咁反而去真真正正睇翻嗰樣嘢嘅功效。 不過我自己戴咧，我就好，我就好常咧，我都會講實嘅，我就會講翻嘢。因為我成日覺得唔係個個人都需要學靜觀嘅。 Okay. 幫人嘅有好多，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你可以選擇學，亦都可以選擇唔學。咁佢源頭事實上係咁，我無謂去讓人之後先有誤會咯。 咁樣啊 ，Sandy， 你揀嘅第一首歌咧，就係陳奕迅嘅《今天只做一件事》。其實呢樣嘢同個 mindfulness 有咩關係噶嘛？ 我好中意呢首歌啊，因為咧，當我學咗靜觀，我再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嘅形容嘅嘢好好，佢今天只做一件事。我哋靜觀好教我哋嘅就係、你可唔可以一個時間可以有啲時間你俾自己淨係做一樣嘢，而唔好一心多用咧？嗰、那個專心係好重要。咁所以呢首歌可以分享下。 我哋一於聽下陳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 觉这世界永远太少空间，因此花一天支配一切时间。发觉这世界永远太晒心机，因此花一天思索一切道理。消失太快，捉得到太少，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茫茫人海。或有几多漂泊与掩盖，人人寻找爱；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越觉得剩低几多未变的爱。慢慢地合作心思，静静地同床午睡，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厌闷，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意外。

佢冇乜發作，佢症狀同平時又冇乜大分別，咁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適合去打即係呢個疫苗噶啦。咁當然佢發作緊嘅話，咁你就梗係要醫翻個病先啦，等佢平復翻啦。但係咧，平復嘅時間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所以其實佢發作好多時候都要睇醫生噶啦。其實咁佢可以同佢醫生去傾下，即係睇下嗰個進度啦，好翻個進度嗰時候，可能佢要即噴多啲藥，甚至乎要食一啲口服嘅類固醇。去控制都唔定，咁所以咧就要睇嗰個時間性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係如果佢控制得好係 OK 嘅。咁如果咧而家有少部分嘅哮喘嘅病人咧，會打生物製劑嘅，即係好嚴重嗰啲。咁其實打咗佢個控制都可以好理想嘅喎。咁樣嗰啲病人咧就都可以打呢一個嘅疫苗嘅。不過咧喺打疫苗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建議佢喺打生物製劑嘅同一日去打，因為到時如果有啲乜嘢。你好難分啊！究竟係嗰個副作用係喺邊度嚟咧？有時就難分啲咁解嘅啫。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社交媒體的影響力當然是無遠弗屆，以前要執行一個推廣計劃，就算配合天時、地利、人和都未必一定成功。相反，現在在網上的推廣計劃只是需要利用社交媒體的威力，配合大數據分析，就可以準確地將想推廣的產品或者服務送到指定的目標人物，讓他們有機會看到相關的資訊並且完成整個銷售過程，這些都是以往沒有機會發生的。不過我們都應該避免過分依賴社交媒體，就好像之前 Facebook 和旗下的 Instagram、WhatsApp 等社交平台停止服務超過6個小時，當時除了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失去聯絡之外，很多企業都因而沒辦法正常推廣產品和進行網上銷售，而利用 WhatsApp 作為群組通訊的企業都失去了聯絡幾個小時，更加有網民講笑地說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樣。可见这个年代我们有多依赖社交媒体。今年10月初，有前 Facebook 员工在美国出席听证会，指控 Facebook 为了追求利益，明知 Instagram 会对青少年精神健康造成影响，但就置若罔闻。而且 Facebook 的演算法会自动选最容易得到网民反应的贴文，并且展示给用户，如果内容包含仇恨、分化、两极化，就更容易引起愤怒。但若果將演算法改得安全啲，用户就會用少啲時間喺社交媒體，盈利就因而受影響。所以 Facebook 未有盡力改善問題。Facebook 當然反對呢啲指控，並且話被泄露嘅資料同文件有誤導成分，聲稱自己淨係努力咁改善緊青少年社交方面嘅問題等等。社交媒體其實係一把雙刃劍，既能將微弱嘅聲音俾全世界都聽到。但同時，當大家在社交媒體上面圍爐取暖嗰陣，亦都有可能是造成社會分化的元兇。大家到底應該點樣善用社交媒體，甚至點樣避免受到反控制，變成社交媒體的一隻棋呢？以上都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值得大家反思。藍地球，方寶橋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我哋翻嚟咧，12月17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观政观论政观。咁我哋喺第一节嘅时候，其实讲好多啦，即系关于少少政观嘅来源啦，尤其是佢同宗教嘅关系啦，咁样。咁的而且确咧，呢个系不可分割嘅，但系的而且确喺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政观嘅活动或者训练里边咧，其实。 講真的，我參加的時候呢都有跨宗教的即人士呢是參加的，即其實這個呢 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呢其實都常見的，即是說在一個活動裡面有不同信仰的人去參與，其實都挺常見的。 是啊，你一講到這裡，因為我們剛才講了很多，我自己都講了很多非宗教這件事、尤其是教書呢，我們都特別都會提及呢我們沒有宗教這個元素在裡面，但實際上我都見不少，剛才 Mills 講的字我很喜歡叫跨宗教，因為我很記得有一次呢就是一行禪師，大家都很熟悉啦、梅村的一行禪師來到香港呢，哇，這些頭號大事啦，幾乎我要炸肚痛扮病走去我都是沒辦法，都是放工之後才衝入去啦。咁我去到我係見到咧，哇，好多人咧係跟住做嗰、那個即係正念步行啦，佢哋叫做啊，或者叫正佢哋嘅正念收集啦，裏邊係步行嘅環節。我見到咦一開頭咁啊，第一個行先帶住，梗係一行禪師同佢啲即係手足啦嚇，跟住再行落咧，見到咦有唔同宗教，甚至乎一啲咧高官好出名，以佢嘅宗教成日都話佢自己係教徒嘅一啲高官咧，都係跟住行嘅。嗱，成個過程我就覺得咧，我覺得好感動嘅，第一下見到嘅時候，因為好和諧啊，成個過程。而裏邊咧，我諗嗰個成分，我亦都唔需要再講究竟係跨宗教啊、非宗教啊，定还是乜嘢啦？因为当每一步我踏落个地下嘅时候咧，我谂到嘅，即系或者我嗰个所得到嘅感动咧，已经系嚟自大地。亦都我谂呢个系一个经验啦。嗱，我谂听众未做过，你未必知道成个过程。但其实过程简单到你唔可以相信，就系行咯。 你讲啱， 就系行嘅过程里边，你专注于你嗰个步行，甚至乎唔使专注嘅步行，专注你嘅呼吸就可以啦。咁每一步咧，我真系我另外都试过一次，我唔记得咗喺度都有讲过，系应该我记得系周华山嗰集我有讲过，就系、是、其实我系会喊得好紧要，因为每一行每一步咧，都會諗，你係冇特別去諗嘢，但係亦都唔會俾啲念頭騎劫咗你啊！我叫做，但係你每一步咧，你覺得原來你同個大地嘅連結，你係 feel 到嘅。你平時行路點諗咁多嘢啊？你試喺雪廠街嗰條馬路度，你係鬥快嘅啫嘛。但係當你真係每一步係踏踏實實咁樣行，嗱，踏踏實實呢四個字其實我哋好少做，所以我諗我哋話非宗教也好，跨宗教也好，其實咧我。其中有一個當年我學的時候咧，係英文，因為我上英文堂，即係英文的課堂啦，叫做裏邊有一個字叫 awesome 嘅 awe，A W E， 就係講緊從大地裏邊咧嘅敬畏。我覺得那個感情咧喺嗰度咧，我係有個咁嘅經驗。啲 Stanley 有冇呢啲咁樣？ 有啊，我其實咧，我第一次接觸正觀都係一行禪師嘅，喺2010年佢嚟香港嘅時候去咗佢嘅 camp 嗰陣我其實一路都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嚟嘅，我係一路翻教會。咁我喺嗰度咧，我見到咦好多神父修女喺度喎，咁同埋咧佢哋就有一日下晝咧就有一個嘅小組討論，就係歡迎所有信耶穌嘅人。你可以又喺個 cam 入面嘅一齊嚟傾下偈咁樣啦。 我特登係邀請過批 人。係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呢班人係會最有多嘅一啲嘅思考啊。呢樣嘢同我嘅宗教究竟係咪相符呢？我好記得嗰陣咧，有一個人去分享，一個天主教徒佢分享，佢覺得當然喺佢嘅信仰裏面，即係佢嘅神係個最緊要啦。但係佢覺得呢個正念嘅收集或者正觀嘅收集咧，係幫佢更加揾到嗰條路而我諗係好呼應頭先阿周 Sir 講嗰個即係嗰個震撼啦，嗰、那個覺得驚訝啦、偉大嘅呢、這個大地嗰個偉大嗰個感覺。我估好多練習正觀嘅人都會有呢個嘅體會，而可能係會讓你喺你嘅宗教裏面咧，可能更加投入、更加去領會到你同個神個關係咁樣。 所以令其實件事都幾唔相撥嘅，係咪？即係如果大家咁睇，尤其是當大家可以好開放咁去睇呢件事，即係可能係一個你當係一個方法學去令到自己有唔同嘅體驗嘅話，其實可以有一個唔同嘅感受嚇，即係大家就可以好接受到。咁既然係咁啦，其實咧我哋從既然咁多唔同嘅宗教嘅人都可以。一起去叫練習啊，或者去認識呢件事啦。咁一定係呢件事 有佢一個好大嘅，你講話吸引性又好，或者甚至乎我哋講到佢好實際上好功能，好有好大嘅功能又好。喂，究竟其實真係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喺我哋自己 practice 性觀嘅時候，你覺得嗰個有咩幫助同埋功能性？其實点样帮到我哋个生活呢？ 嗯，不如从我点解学静观开始。咁、 啊 嗯、我初头我喺一人禅师嗰度认识咗静观啦。咁跟住咧，隔咗几个月之后，我就去真系上咗一个冇宗教性嘅静观课程。咁嗰阵咧，系我实习紧做一个心理学家。 嗯， 我问 Muse 都知道，即、就、系、是、我哋呢啲识心理学家读嗰两年要去培训，系人生最大压力嘅一个嘅时间，又要实习啦，又要翻学，好辛苦。于是就失眠啦，我不嬲失眠都系我嘅老朋友嚟嘅。咁嗰阵就都紧要啦，失眠。咁同埋咧，成日胃自己有病。我嗰阵就有啲晕，然后就系咁照脑啊，系咁去睇唔同医生啊。咁跟住最屘有个脑科医生同我讲：，喂，你读呢科，你搞开你啲压力啦，应该都系你啲压力影响。好啦，咁嗰阵就 尴尬啊，有少少 冇办法。但系佢呢个提醒系好重要 嘅， 咁我嗰阵实习紧啊，我认识咗一个都系实习嘅临床心理学家。咁佢就话：，喂，学静观啦，好正噶。咁我就真系去报咗一个课程。我估中间最帮到我就系、是。人點解失眠呢？我哋就係瞓唔著覺嘅時候，就係啲思緒停唔到。日間你有嘢唔想諗，我咪打機咯；有嘢唔想諗，我睇電視啦；有嘢唔想諗，我去做啲我中意嘅嘢。但係你想瞓覺嘅時間，你就唔能夠做其他嘢噶啦嘛。咁嗰下你冇嘢幫自己停咗落嚟，你嘅思緒。而靜觀幫到我就係佢教我：喂，你係停唔到思緒係正常嘅，呢個係人之常情。但係你可以用方法。将你的注意力摆在身体那里。当你给了一个的焦点给你的注意力的时候，它就少一点会被你那些思想念头带走的了。而事实上我在我那八个星期的静观课程，我去到第四五个星期，我留意到我失眠少了。还有我就算那晚有失眠，我容易一点睡得回。就算我那晚睡不回呢，我冇以前咁担心，以前就好担心失眠之后死啦，我第二日就会做错嘢啦，做得唔好。但我发现，咦，放轻咗，冇咁担心。而呢样嘢咧，到而家我都仲有失眠噶，琴晚已经瞓唔着啦，知道要上嚟好惊。咁但系我冇以前细个咁惊咗呢样嘢，咁我就冇再喺失眠之上再多一样嘢。我唔中意佢啊，我想拱走佢啊，我个人就冇唔会因为呢样嘢再加重我个嘅负担。我谂呢样嘢系最帮到我，点样同我个停唔到嘅思绪去同佢去学习，同佢有另外一个关系相处。 我補充少少呢個位啊，嗱，頭先阿 Stanley 講嗰個係個人，我形容叫個人嘅連結啊。當我哋自己有陣時失神啊，我開會嘅時候咧，你哇聽到對面條友，你好想已經 anger management， 你已經要點樣諗住個拳頭已經硬曬，諗住唔知點嘅時候咧，你突然間諗起啊，原來有啲嘢啊，突然間有下，突然間前面鐘聲啊，突然間噹一聲咁樣咧。你個人係會可以噏到一啲你冇想象過咁有智慧嘅說話嘅，有陣時，即係呢個係我自己真身經驗嚟嘅。即係你嗰下唔明好嬲噶啦，但係突然間咧，觀呼吸啦，我哋叫做你突然間諗翻呼吸嘅重要性，你唔嬲啦，突然間你突然間諗到一個突然間充滿智慧嘅答案，你冇串過佢，但係亦都尊重佢之餘，搞到佢一動都冇。呢個係我諗，即係嗱，呢個好似講到好神奇咁，但係呢個真係會常常發生。但另外咧，我哋頭先阿 Stanley 都講咗啦，其實有陣時我哋人生裏邊咧，會同他人接觸嘅時候啦，或者同個社會裏邊嘅聯繫啦，甚至乎成個大環境咧，都讓我哋有用。種種嘅，不論係正面或者係負面嘅種種嘅一啲壓力也好，或者一啲同我哋嘅互動咧，我哋要照顧呢堆嘢咧，好煩噶。你諗下，我哋由朝頭早九點鐘，我當你翻工開始，你要處理嘅事有幾多少？你每一日，而你諗清楚有幾多嘢，你堅係要處理咧？其實好多嘢根本就唔需要處理。喺裏邊，我哋要分清楚邊啲嘢係要即刻做，同唔需要即刻做。點樣去留翻個時間，去令自己有一個空間，有個喘息嘅位置，讓自己可以充到電，繼續做落去咧？呢啲嘢其實我覺得係唔好意思啊，學校係冇教過嘅好多事。而家我諗我哋會多啲機會。 會，譬如我哋自己受過訓練啦，我哋都希望咧，尤其是我喺學校裏邊做咧，anger management， 我其中覺得比較有用嘅喺呢方面。我用呢個角度去諗啦，哇，那個僆仔一諗就好扯火啊，哇，見到佢掹曬咁樣，然後我由佢身體嘅感覺開始，你邊個位覺得唔舒服，我哋由嗰個位開始切入，你一掹親係邊個位掹㗎？係唔係條頸唔舒服，定還是背脊？有掹嘅時候，可唔可以處理咗嗰個掹嘅狀態先？嗱，我覺得呢啲其實咧，我唔知點解一講咧，啲細路仔咧係冇咁扯火嘅喎，即刻身心嘅關係其實有陣時我哋係忽略咗嘅。我覺得呢啲係幾有用啦，我叫做，但係其實呢一種收集，我哋自己隨時都做得到嘅。嗱，呢個我覺得我都建議聽眾都可以試下諗下，譬如你教仔啦，假設你個仔令你好猛震，你第一下反應，你唔需要下下都哇出啲唔知咩大絕咁去對付佢嘅。你諗下你點解咁嬲，同埋你當時嘅反應，你可能就咁呼吸一下，認真嗱。我呢度一間有機會再深入啲講啦，或者等阿 Stanley 講多啲啦。佢即係我諗以前我哋成日都要叫人深呼吸嘅，但係深呼吸咧其實未必係最準確嘅。我叫做我寧願叫佢咧，就不如你試下將我哋嘅觀呼吸啦。我成日都講就係你去留意自己嘅呼吸，唔好咁心急先啊，唔好咁重視嗰個即時嘅反應。可能呢個個效果係你意想不到的。 我有个爸爸嚟上静观，我好记得佢嘅故事。佢去到学到佢个课程嘅中尾嘅时候咧，佢有一次同我讲，佢话 Sandy 啊，我啱啱呢个礼拜咧有一日咧，我翻到屋企一打开门，我好细力打开门，我见到我阿仔喺度打紧机。佢 suppose 唔应该打机嘅嗰个时间。平时咧，我一见到咩情况我就开口闹噶啦。但系嗰下有啲嘢唔同。我突然间嗰下咧，我记得喺课程里面学咧，我留意到我嘅身体，咦，我开始兴咯，咦，我开始拳头揸紧咗咯，我有嬲嘅情绪开始出嚟，然后咧佢又记得啊，我可以翻去呼吸，留心下自己，俾自己个心定一定先，然后佢讲咗以下嘅说话，佢话 Stanley， 我唔知你明唔明，我当时我都有闹佢。但是我那个闹是不同的，我以前是要发泄我的情绪的闹，但是那一刻我是很明确地单纯为了教他而闹他，是不同的，当他一乖回，我即刻可以转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角度去跟他分享，而不会是不断情绪化地去闹孩子。所以刚才周 Sir 讲到呢，家长呢去学静观呢，是真的呢，如果认真去练习，留意到自己身体那个的变化，懂得用呼吸去帮自己稳定下来呢，我们多了一个选择，你怎样去回应眼前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呢都很大的帮助。其實喺心理學有一個叫Festinger effect， 即係喺其實喺 IO psychology 成日都會用，即係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嘅一個行為咧，其實係會一連串影響其後嘅嘢。例如啦，即係其實嗰個心理學家最主要就係因為人哋整爛佢只個小朋友碰到佢只錶跌咗落地，跟住佢非常之火滾，跟住咧就揾佢老婆嚟到出氣，跟住佢令到佢老婆咧就唔記得帶咗啲嘢，跟住就令到個小朋友咧可能喺個比賽嗰度又贏唔到，跟住佢自己咧又唔記得咗，但係即係一連串嘅嘢都係由一樣嘢而發生帶起上嚟。所以好似頭先其實阿周 Sir 嗰個嘅經驗又好，或者 Stanley 講嗰個嘅情況又好，其實都講緊我哋點樣可以喺嗰一剎那裏邊我哋應用或者運用緊靜觀嘅一啲嘅方法，令到幫我哋可以明白我哋睇到我哋當其時嘅一個嘅情緒啦，跟住即刻睇下點樣去處理，咁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嘅。因為我哋等間咧翻嚟咧就傾下，首先咧究竟靜觀個過程係點樣嘅咧，同埋好似頭先咁，我哋已經講到啦，究竟喺我哋日常生活咧係點樣令到我哋生活都有一啲叫靜觀化嘅情況會出現嚇。咁我哋嚟緊聽下呢首歌啊。咁呢首歌咧，可能係我劉華裏邊咧，除咗倒轉地球之外咧，我最欣賞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就係林夕作詞嘅《觀世音》。 舌吻声，喝彩声，卖菜声，拍台声，按钮声，拆楼声，跳楼声，听不听？唱机声，唱票声，上牌声，碰牌声，吃户声，算账声，数富声，听不听？涌先浪唱岁年，算一生别如一年，闭眼观照，尘世上音波的曲线，花街看尽众星，喧哗声似电，像探针之交向成烟。空间里漆暗变无形，倾心细数立世甜言，争吵空变大闹谣言，也更可是非电。烽烟抗议傲骂残言，悲哭控诉都不留言，招呼意问候未完，说教劝家最难敷衍。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个案就新增两宗，患者都是货机机组人员。本港至今录得十一宗 Omicron 个案，寻日公布怀疑感染 Omicron 要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36岁国泰货机机师，他住在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当局在强制检测行动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有居民說不是太擔心，而這名機師在潛伏期亦去過多個地方。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未來14日仍然是危險期，要再觀察，又建議收緊貨機機師檢疫安排，安排機師工作一段較長時間，經14日檢疫之後才返回社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覆本台查詢時說，政府一直與內地相關部門就選民從內地返港投票安排，包括最新防疫要求緊密溝通，按深圳方面最新防疫要求，五類人士不能夠前往深圳，包括處於中高風險地區人員、過去14日有高風險地區所在地方旅居史人員、過去14日有中風險地區所在縣旅居史人員、正實施居家健康監測管控措施的人員，以及三個月內曾經確診新型肺炎的人員。即使是已經成功登記選民，如果屬上述人士，投票日不可以在邊境管制站票站投票。選舉事務處已經以電話、短信和電郵通知所有已經登記在邊境投票的選民以上信息。 美國以人權和國家安全為由，再對一批中國企業和機構實施制裁，包括全球最大商用無人機製造商大疆、中國軍事醫學研究院和旗下11間研究所。美國國會亦都通過涉疆法案，禁止進行中國涉疆產品。在北京商務部對美方的霸凌做法表示強烈抗議和堅決反對，中方將會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發言人批評美方犯法國家安全，打住所謂人權旗號，在缺乏事實依據情況下，憑空捏造理由動用國家力量，屢次濫用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禁止涉疆產品進口等措施，持續打壓中國實體，這些政治操弄破壞市場原則，違背世貿規則和經濟規律。美方制裁中國的醫學研究機構是罔顧科學精神，違反人道主義原則和全人類共同價值觀。山西孝義市一個煤礦發生的透水事故，應急管理部說有20人成功升井並送院，另外有兩個人遇難，當局懷疑有人非法盜採煤炭資源導致事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431点，下跌46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623点，下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3.4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83，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91美元，卖出1,808.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早上清凉，星期一、星期二多云有雨。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和商界第三。三个界别都会各产生一个议席。商界第一有两位候选人 ，N 一姚日明，冇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 Edmund 姚日明。香港需要改革，破解矛盾。我哋要推动和监察政府解决民生和经济的问题。我会竭尽所能，促使经济产业多元化，改善营商环境，打破官僚主义，拆墙松绑。请投票支持新世代新选择，支持我姚日明，多谢。 N 二林建峰，政治联系经民联。 大家好，我是林建峰。香港而家系处于重振经济嘅十字路口，我承诺会努力争取通关，支持香港企业响大湾区发展。我承诺系会推动撑企业为民生嘅政策，令大家可以分享香港经济发展嘅成果。我承诺会推动官商民合作，让市民可以安居乐业。我的承诺是讲得出做得到，希望大家在12月19日出来投我一票，多谢。 商界第二有两位候选人 P1 廖长江，没有申报政治联系，没有参与本节目。 P2 叶永成，没有申报政治联系，没有参与本节目。商界第三有两位候选人 Q1 严刚，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 我是来自招商局集团的严刚，今次参加立法会商界第三组别的竞选，我希望可以以我是中资企业超过20年的管理经验和资源，推动本地的中资企业更好地服务香港。我这次参选的主张是拼经济、促发展、保民心、中企有担当，在这里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投我一票，投香港的未来一票。 Q2 游伟光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我是游伟光，立法会功能界别商界第三候选人，土生土长，基层出身，长期从事地产建筑行业，在中资31年，中资企业和民生息息相关，我会致力发挥中资优势，解决住房等民生难题，凝聚各界力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请支持我，游伟光。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未来的星期日举行，投票时间是早上8:30到晚上10:30，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去到指定投票站投票。 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的愿景，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的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2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30至晚上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我想在一生人的经历里面，每个人必定是有顺逆的，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积极去面对，而不是在这里自怨自艾，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心态。我是梁兆基。 星期六晚上9:00，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嚟我哋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官政官论政官，咁啊有黄仲远、周志恩同阿陈鉴中嘅 Stanley 啦。咁我哋头先讲咗都好多关于政官嘅嘢啦。咁啊，不如咁啊，可能未试过政官嘅听众，可能都想知下究竟嗰个实行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我估咧睇下大家个期望上点。如果呢你是想好像刚才周 Sir 这么说，生活的时候深刻一点，你想留意到多一点这个世界，或者你接触这个环境的 AWE 的 OR 那个的伟大那个的神奇震撼的话呢，那么很简单的，你专心去做嘢就得啦。你想象好似咧，我哋睇日本人咧咁专注去，佢切一块鱼生片已经系好专心咁样去做。佢斗一个木嘅时候好专心去做。 匠人嗰阵 系啊，你专心做一样嘢嘅时候，你专心去睇一样嘢。你想影相之前，你专心嘅望一望你想影嘅嗰样嘢先，其实可能就已经咧，你个生活已经深刻咗。咁呢个就系、是、即系静观系帮我哋嘅生活可以深刻啲。我记得我有个学静观嘅朋友咧，佢讲话佢有次咧系用咗1小时去食一碗嘅叉烧奶，跟住佢话嗰个滋味系好唔同嘅，因为嗰份专心摆咗落去。咁但系如果咧，好似我哋一开头所讲，你想训练下呢个心。怎样可以跟你的烦恼相处，跟这个成日都在鸡堆不断在讲话的这个心去相处的话，就真的要一些正规的练习去训练个心专注，会是比较容易一点见到这个改变。 真係去實行嘅時候呢，譬如最簡單亦都我哋最常見嘅，就好似頭先周 Sir 所講，觀察呼吸啦，我哋坐喺度啦，然後讓到你嘅呼吸比較暢順啦，所以身體可以坐直啦，雙腳穩陣嘅掂住地板啦，咁然後呢集中注意力喺腹部、喺心口或者喺鼻哥，喺呼吸嘅位置嗰度，咁停留喺嗰度呢，任每一下呼吸你都去專心去留意佢。而當然啦，呢個心係會分心嘅，我哋會諗咗其他嘢，有其他嘅念頭浮現，會吸引咗我哋，或者周圍嘅聲音會帶走咗。咁但係唔緊要，呢個我哋要多謝下呢個心，因為呢個心係幫我哋平時做咗咁多嘢，佢可以有咁多嘅功能。多謝一下佢啊，走咗啦，唔緊要，有意識慢慢嘅帶翻翻去呼吸就得。可能初頭練習嘅時候咧，你下一秒又再分心，唔緊要，一次又一次帶翻翻嚟。这个带回来的过程呢，我们将分了的心带回来，就好像举哑铃一样。你举一下不会令到你那个的老鼠仔长大。但是如果你反复这样举呢，我们的老鼠仔就会发达。这个觉察就好像个老鼠仔一样。每一次分心慢慢带回来，分心带回来，这个过程是练习静观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训练回这个心可以有些时间比較定落嚟，咁但係咁樣講都係好抽象嘅，所以咧，如果可以跟一啲 apps 啦，或者係而家其實咧，嗰、那個有六個英文七個英文字母嗰個網上串流平台咧、都有一個叫 Headspace 嘅一個嘅 channel， 咁嗰度咧都係一個都幾好，幾多人會睇嘅，就係嗰度係用一個好易入口嘅方式去教靜觀，咁有一啲嘅。錄音可以跟住去練習咧，開頭學嘅時候會比較容易啲嘅。 同埋頭先阿 Sandy 講嗰種咧，即係都係種，即係靜觀裏邊一個重點，即係 non-judgmental， 即係我哋叫咩不批判性，即係嗰，即係你如果有一個我哋所謂啦，如果喺靜觀裏邊，你覺得有所謂嘅雜念嘅時候咧，其實就有佢咯。因為其實頭先如果大家有聽嘅話咧，關於失眠，我諗香港人好多有呢個咁樣嘅問題啦。阿 Stanley 頭先講咗句嘅，就係話啊，如果我真係瞓唔翻失眠，但我又唔覺得咁大件事，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因為你覺得唉、又失眠啦，我又會影響啲咩？跟住你呢樣嘢係會連續落去。其實練習咗靜觀之後，如果你有呢一個咁樣嘅唔批判性嘅心，就佢嚟啊，咁由佢啊，佢走咗啦，咁我又翻翻去呼吸裏邊啦，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如果真係帶到落平時生活嘅時候，你應用喺可能喺瞓覺或者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係同樣地運用到，而且係幾有效。 哇！多謝 Stanley 頭先啱啱咧，你做嗰你講嗰段嘢，令我咧頭先啱啱做咗一段啊，即係坐定定喺度啦，然後即係腳咧，即係同個地板咧係一個好嘅連結啦。呢啲其實我諗大家如果有興趣咧，replay 翻頭先嗰段咧，已經係好個，我覺得已經好正嘅一個其中一個個案嚟嘅啦。即係點樣做所謂嘅即係觀呼吸啊，或者各樣嘅動作。但我特別咧想講頭先話瞓覺嗰個情況，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你屋企嗰張牀褥咧，究竟係唔係真係咁舒服？因為大家瞓喺度嘅時候咧，根本就玩緊手機，或者做緊其他，或者同老婆鬧緊交啊，或者個女喺出邊嘈緊啊，根本你冇諗過嗰張牀褥咧同你嗰個背脊咧中間個連結係乜嘢。其實咧有陣時做即係所謂我哋做靜觀練習一樣嘢，最簡單就係我哋點樣去同譬如我哋行啦，或者我哋坐啦，或者我哋瞓喺度都好啦，我哋同嗰個大地之間嗰個連結咧，我哋冇懷疑嘅。但如果我哋嘗試即係瞓喺度嘅時候，最簡單啦，一陣間聽完阿基哥嘅節目咧，嗱唔好而家即刻做啊，而家即刻做，我驚你瞓著咗，阿基哥就鬧我噶啦。咁但係如果一陣間你想瞓嗰刻咧，其實你真係諗下，你瞓嘅時候，你同你個頭，你個頭啊個後尾枕咧，同嗰、那個枕头咧中间个关系啦，嗰、那个连结啦，你个背脊挨住嗰个床，个床褥，而个床褥同个大地咧，其实系有一个连结嘅。咁你一环扣一环咧，你唔好咁紧张嗰个瞓唔瞓得着啊！你自自然然咧，你瞓落去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好舒服，因为嗰张床褥嗱，除非张床褥好唔舒服。咁你就快啲換嗰張啦嚇。咁如果你發覺張床好舒服，你慢慢你就會發覺你係進入咗一個咧好 relax 嘅狀態。 咁你瞓得着係好常見嘅，就係、是、咁簡單嘅啫，成件事。或者你飲杯茶啦，最簡單啦。咁我哋可能會好多考量啦，要買一杯好貴嘅飲過唔知咩茶咁先叫做威武啦嚇。咁但係其實我哋好少咧，真係認真地去咧聞下佢嘅香味啦，感受佢嘅顏色啦。咁如果佢上啲 course， 咁你梗係話哇咁貴，我梗係幾大話俾人聽，我識㗎啦咁。咁但係平日我哋譬如食飯，我同學生成日都玩嘅，成日講啦，呢兩年就冇得玩啦。就譬如你食飯，只有四下啖，你咪食到個飯嘅飯香或者飯嘅甜味咯。然後你夠膽，你真係試下玩嘅，你咪試下用日本米咯，用泰國米咯，用唔同地方嘅米。你可能發覺原來你從來未試過唔同地方嘅米咧，係真係有唔同嘅黏度啦、口感啦各樣嘢。其實呢啲就係你嘅生活。我用個簡單嘅字眼，而家成日同學生玩呢個遊戲，我哋叫品味一樣嘢。嗱，呢個品味唔係純粹係講緊一啲即係好高級高雅嘅嘢，有時就係我哋喺生活裏面我哋点样揾出一啲头先讲紧哦呢个字嗰、那个状态，嗰、那个敬值得敬畏嘅地方，我觉得呢个系其中我自己收集嘅时候嘅一啲常常会用嘅一啲方法咯。 其实大家点样，好似头先阿周 Sir 咁讲啦，即系其实呢度已经有好多可以喺日常生活会用嗰种嘅品味，即系我当系咁啦。你话品酒，你见到啲人，其实我平时咧都会觉得咧，成日听到人哋话醬果味啦，裏面有燒白土味啦，即你完全覺得不可思議嘅。但其實你透過可能有時候你自己去練習靜觀嘅時候咧，你縱使你做唔到嗰樣嘢，但你能夠想像到點解佢就好可以，因為佢好專心地去感覺同埋品嚐嗰種嘅味道嘅時候，佢就能夠分得出嗰個嘅當中嘅不同性喺度。其實仲有啲乜嘢嘅一啲嘅情況，其實我哋可以喺生活上裏面咧，都可以叫做將靜觀融入去啦。 我諗另外步行啦，呢、這個都係我哋日日都要做噶嘛。但系我哋往往都係有一個目的地去做嘅。咁但係有時啊，如果唔趕住去下一個地方嘅，咁我哋可以慢慢去行。好似頭先周徐去講到佢喺個禪修營入面嗰個嘅經歷，日常生活一樣嘅啫嘛。但係我哋太趕住下一步要去做嘅，但係如果有啲時間唔趕嘅時候，慢慢去行每一步，感受每一步隻腳同地板嘅接觸嗰個嘅聯繫，感受下每行每一步嘅時候身體個感覺嘅時候，又係有個時間我哋同翻呢個身體係連結。你會留意咧，我同阿周 Sir 一路講咧，成日都話要留意身體，因為我哋從小到大咧，只係訓練我哋喺個腦袋裏面去生活。我哋諗得嘢多，諗得嘢夠複雜就係叻啦，你讀書就會叻啦。但係從來冇人教過我哋，其實身體有好多嘅信號俾我哋，話俾我哋聽情緒嘅變化啦。身體亦都係可以幫我哋去穩定落嚟嘅一樣嘢，而靜觀好多時候就係想我哋去同呢個身體去聯繫翻，身心嗰個嘅聯繫。如果我哋可以透過靜觀嘅練習，我哋讓佢緊扣翻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候嗰個減壓啦、情緒嘅穩定咧，就係自然好似輔助咁樣咧，慢慢就會滲入嚟。 我自己都有一個咁樣嘅小體驗嘅。其實我本身咧對於身體嘅感覺咧係好遲鈍嘅，甚至乎即係最簡單嘅，你成日有啲小朋友咪話啊，個小朋友個鼻好似個家長啊，即係類似呢啲，我係永遠唔會睇得出嘅。對於自己一啲嘅身體嘅感受，例如可能有啲人話啊，做完呢樣嘢之後咧，啊成個膊頭鬆曬咁嗰只咧，即係除非我真係個膊頭緊得好緊要，跟住做完按摩我先至覺得鬆。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我對於身體嘅一啲嘅觸覺咧、感覺咧係好低嘅。但係的而且確咧，我有一次喺一個靜觀嘅練習裏邊咧，咁係佢令到我咧覺得我知道我情緒同我嗰個身體嘅反應係乜嘢。例如啦，即係當我係有少少對於一件事有爭議嘅時候咧，原來我會覺得我身體嘅邊一個地方熱咯。呢一样嘢系我完全唔知嘅，但系咧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当我嗰次感觉到之后咧，我系每一次而家当系有咁样嘅反应嘅时候咧，我都感觉到我热啦。又或者有时候我感觉到我热，跟住我话翻俾我自己听，咦，我系咪其实太过有争议，系咁遮住个同事或者喺呢件事上边，其实令到个气氛可能好唔好咧？我其实呢个系当中嘅一个自己少少嘅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来的。 所以呢，从身体感觉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的变化，亦都可以一个提醒翻我哋嘅，咁所以亦都Milson 先分享得好好，有好多时候系我哋嗰个觉察系可以训练到出嚟嘅，只要你好似 unlock 咗佢，即系你透过练习，你感受到一次咧，咁之后你就会多咗去留意嘅话，呢啲嘅信号好多时候就会提醒我哋情绪嘅变化，我哋喺个情绪未去到好尽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知道佢喺度，我哋仲有得选择点样去应对。 譬如最近咧，我同啲學生都玩緊，我全級學生啱啱中四入嚟嘅同學咧，我都俾佢去做一樣嘢，就係、是、聞香，聞一啲香味。然後咧到最拉尾咧，我諗佢哋未必明嘅開頭，就係、是、我要佢哋揀出咧聞完咁多隻香味之後咧，佢最中意邊隻香味。咁然後跟住咧，佢嚟緊考試啦嘛，咁我叫佢，我都鼓勵佢有興趣咧，可以咧翻屋企去做或者買呢啲咁樣嘅相關嘅香油啦嚇，翻去屋企裏邊咧，你温習，如果你覺得舒服嘅，你咪買翻去用咯。嗱，呢個就係令到你自己生活環境都同埋嘅身體連結之後咧，你知道邊樣嘢你 OK 嘅，咁你咪可以改善你嘅生活咯。就係咁簡單嘅啫嘛，咁你要生活過得好，唔使你要做啲好複雜嘅事噶。又或者譬如你嗰日心情好差啦，假設咁，然後咧，你會唔會即係嘗試一下咧？嗱，你叫佢唔好諗嗰樣嘢咧，係冇乜用，唔好難做到嘅，唔好諗，唔好你叫佢諗就易啫，你叫佢唔好諗，點樣叫做唔好諗咧？但係如果我哋將嗰個覺察或者專注力擺咗喺底度，包括最簡單叫佢你注意自己呼吸先啦，又或者叫佢可能最簡單啊，留意自己嘅腳步啦，等等呢啲嘢，其實佢就自不然。如果是一个烦恼中的人，你是帮他分了心的，这个分心就是一种 relax，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想 mindfulness 最得意的地方就是讲的道理背后可以很深奥很 scientific 的，我们看到很多数据，我们不讲那部分，但是生活如果真的讲生活，其实又真的易到不得之了的。做唔做到呢係睇恒心囉，睇我哋自己。譬如我而家坐喺度，剛才我又諗緊，其实我坐喺度嘅时候，我个屁股都同个凳有连结，而个凳係同个大地有连结。咁喺你哋讲緊嘢嘅时候，我可能我一个刻我已经留意到自己呢一个特质已经好唔同啦，成件事。我觉得大家可以随时做得到，係最有趣嘅地方。 Stanley， 你自己平时生活嘅时候呢，有冇觉得自己边一啲地方其实成日都可以运用到即係静观 mindfulness 嘅？ 好得意啊，我发觉我呢几年呢係好留意到几时会有咩花开。大家有冇留意最近係有咩花係周围都开咗嘅？就係杨子矜啦，同埋公分杨提甲。呢、个我哋仲喺呢个科学建教同埋社会科入边学嘅呢两样嘢，最近系开花嘅，我好留意到花开，好留意到，譬如行过咧，有桂，我屋企附近有棵桂花树，佢开嘅时候，我经过系闻到嗰个香味。其实呢啲嘢周围经常都喺度，但系我估静观帮到我嘅就系、是。我一路行嘅时候，虽然有时都一定会俾部手提电话去吸引咗，呢个人之常情。但如果我可以放低部手提电话，我用心去行每一步嘅时候，其实生活有好多嘢系可以让我，喂，好得意，让我放松啦，让我嗰刻系愉快啦。咁生活系有压力嘅，但系如果有呢啲嘢去平衡嘅时候咧。嗰啲嘅壓力都唔會壓得我咁犀利，我都仲可以揾到生活中一啲好微細嘅嘢，係會有一啲愉悅嘅感覺。我估呢樣嘢係最喺生活上去幫到我，去點樣去同呢個生活嘅愉悅啦、壓力啦，我點樣同佢哋好好嘅相處。 系啊，希望大家今日听完我哋讲情观之后咧，都可以试下去接触下。唔系讲真咧，呢一样嘢系好帮到香港人嘅。大家可能喺生活上、工作上好多嘅唔同嘅烦恼啊，或者系睡眠啊，成日都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啊、情绪啊，其实你可以试下接触下，话唔定你会有一个好唔同嘅经历。好，咁我哋今日讲完静观之后咧，星期日咧，我哋老店咧就有一个好得意嘅题目，就是、自由题。咁咧就分别由啊马鼎盛咧、马恩赐咧同埋米哈咧，就去讲下自由题呢件事嘅。咁我哋不如听下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啊。咁啊，周 Sir， 咁啊，你介绍下啦。 許廷鏗嘅佛系人生啊，咁啊嗱，唔好理個宗教啦又嚇，但係裏邊咧個歌詞裏邊，尤其是個歌名咧，嗰個人生呢個字，我覺得好重要啊。即係我諗我哋今集希望我哋講介紹靜觀咧，就唔係淨係呢一個半小時，希望大家嘅人生裏邊咧都有一個咁好嘅一啲花開啦嚇。 好，再見，拜拜， 拜拜。 想学了，不过小张执照，机智的工也迟了，无谓拥有车票，不要做富翁，担心绑票，还能拿清高来炫耀，会心的微笑，神游地底总好过半天了，亲爱的，亲到病了，急症也等不了。色如空，想到傻了，无梦想有心跳，心醉梦醒，打发无聊，何来有情欲忘掉？就听方丈说，原来什么都不要，要不了，差不多也有乐趣，毫无大志已沉睡，苦痛。错或对，能用佛偈反驳，佛法无罪。假的真不了，是非不讲证据。出过街，街变坏了，勾引太多钞票。出了家，家也忘了，无谓讲到心跳，一句幸福，心花湿。错。